夹在了日军的刺刀与战友的飞机炸弹之间，他们的日子要难过得多。 而60,000名盟军战俘又是如何在极度残酷的环境下与日本人展开抗争？ 一方是刺刀和机枪，一方则是手无寸铁。那么这种完全不对等的较量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 铁路大桥提前完工，但它已根本无法延缓日寇灭亡的脚步。幸存的战俘们最终如何脱险？他们又为日本在二战中的累累罪行留下了怎样的铁证？档案为您揭秘桂河大桥死亡铁路上的较量。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近年来，日本部分政要、国会议员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在外交领域展开反击。2014年1月2日，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拒不反省侵略历史的日本，必将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文章指出，日本领导人参拜的是供奉有战争罪犯的神社，这些战犯给各国人民带来重大伤亡和损失，所以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是关乎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是关乎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大是大非问题。基于上述原因，中国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 2014年1月3日，伦敦波特兰大街49号，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函。信是写给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的，来信者是一位98岁的英国老人，他的名字叫弗雷德·塞克。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亲爱的大使先生，祝贺您1月2日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的精彩文章。你在文中有力地批驳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思悔改、决意将日本带上军国主义的错误行径。在这封信中，弗瑞德·塞克痛斥了日本军国主义。塞克先生随信还寄来了根据他亲身经历写成的中英文版本的《永远不能忘记》一书。一个英国老人为何会对刘晓明大使的文章高度赞颂？他与日本军国主义到底有怎样解不开的仇恨？又是什么让他永远不能忘记呢？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为了实现吞并东南亚的狼子野心，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联合舰队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同日，日军开始对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关岛、香港等地发动进攻，全面入侵东南亚各地，挑起太平洋战争。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导演大卫·里恩导演了一部名叫《桂河大桥》的电影，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他不仅拿了7项奥斯卡大奖，还被誉为50年代最雄伟的战争片。 影片一开场，英国士兵集体吹着轻快的波多斯基进行曲，士兵们整齐的步伐似乎表明他们是骄傲的盟军战士，不过他们眼神中流露出的不安和肮脏的鞋子却暴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日军的俘虏。